底部时进行体温检测。澳洲出现第二宗新型肺炎死亡病例，患者是一名居住在护老院的95岁长者。而加拿大卑斯省再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有13宗。最新确诊患者是一名80几岁的女子，目前在温哥华一间医院留医，情况危殆。卫生官员说，患者近期曾经到香港和印度旅游，正是调查他在哪里受到感染。官员又说，卑斯省早前确诊的12人，自己或者密切接触者曾经到中国或者伊朗旅游，全部没有严重不适，留在屋企隔离。其中4人已经康复，3人目前并没有症状，正是等候检测结果。需要2次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都呈阴性，才可以结束隔离。天气方面，清凉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1-2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清凉，随后2-3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84点，升562点，总成交金额1,052.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1点，升2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4升12.4，中国平安89.3升2.3，美团点评103.7升4.4，阿里巴巴207.4升5.2，中国铁塔1.98是跌1仙，建设银行6.54升1.3，汇丰控股52.1升7.5，友邦保险77.35升2.3，盈富基金27.05升5毫，小米集团是报13.2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01，瑞士法郎8.128，澳元5.153，加元5.803，新西兰元4.902，欧元8.6533。每百日元对港元7.24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79。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5,2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1.01美元，卖出1,641.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大角咀合群街咧，由于有爆水管，合群街咧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车辆咧需要改行国祥街嘅。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大角咀合群街有爆水管，现时咧唯一行车线封闭，车辆咧系需要改行国祥街。咁啊，较早前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管道入边咧曾经发生过交通意外嘅，不过已经清理好啦，一带都仲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咧，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接近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咧，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牛头角港铁站。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埔丁角路映月湾来回、泥围新路隔音屏方向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咩人都会失恋，影帝都系咁话。

去到星期四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啦。先揾嚟嘅有林欣彤啦。呢几日就少少雨啦，又冻啲啦。呢一首歌咧，呢一类嘅曲式咧，就令到你有少少窝心啊、温暖嗰啲嘅感觉嘅。嚟自阿 Man 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咧叫做《亲爱的巨人》。呢个巨人就系响你有难关嘅时候陪住你，好似呢首歌都系嘅。 岁月会悠然带走喜怒愤，学会感谢那错的人。年少里一点无知，人大了只想随意，试着去遗忘昨天不断是你有多难过，我都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仍怀着一颗谦卑来面对不安的天气，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会情在变迁，不减你是你。 方浩文有呢首嘅作品。 我的心中有着你。 如果林欣彤头先首歌系好好咁样去揽住你，话俾你听 OK 嘅。我谂呢首歌嘅歌词就系同你讲紧林欣彤会讲嘅一啲嘅对白啦。你 feel 到系一种嘅爱喺中间嘅，一种好温暖嘅爱嘅。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方浩文嘅作品。跟住呢一首歌咧，都有一种爱喺中间嘅，但系比较炽烈一啲、疯狂一啲。之前你听过啦，系林夕田、李慧兰嘅有《敲穿你门口》呢一首咧，个力度都好劲嘅。点劲法呢？ 句劈断了马路啊！ 来我店劈断了马路，披荆斩棘都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旧友偏道，全户中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出嗰一種嘅激烈啦，嗰一種嘅狂熱啦。點解聽呢首歌嘅時候咧，我感覺有少少末世嘅景象嘅，即係就算世界末日發生乜嘢事都好，粉身碎骨都好，都會愛嘅。揾嚟有 Ega， 有佢呢一首新嘅排台作品。填詞有林若玲啦，作曲有 Ega 啦，編曲有 Tima， 監製有舒文。新歌 MAD Mad。延续翻少少头先嗰种活世嘅画面啦，亦都依然有少少 retro 嘅味道啦。介绍俾你有呢首嘅作品。 首歌都烈噶，就算盲咗都要爱，都想揾到嗰一个人。佢嘅名字叫做 The Weeknd。中文名称叫做 Blinding Lights。有人会将佢嘅热情放喺一个爱情嘅关系之上嘅，另外有啲人咧会将佢嘅热情放喺梦想之上。呢首歌就系其中一个嘅例子啊！嚟自 Anson Low 新嘅排台作品。 一世的痴线，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有佢自己加埋 Eric Chan 啦、徐浩同埋何山一齐作曲。填词有梁柏坚，新歌《一所完美》。 人世太短，越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申诉专员公署宣布主动调查惩教署生产的 CSI 口罩分发情况。公署指出，近月市民对口罩需求急增，不少传媒同市民说有 CSI 口罩流出市面，令人质疑有人涉嫌挪用或者转售 CSI 口罩。申诉专员赵慧贤说，近日社会关注 CSI 口罩可能被滥用，公署亦都收到投诉，因此决定展开主动调查。沈贤、惩教署和物流署在 CSI 口罩的生产、分发和点传的安排工作有没有不妥善之处，如果发现有关机制或者程序存在不足，会向相关部门提出改善建议，期望能够从源头堵截漏洞，避免出现 CSI 口罩被滥用。 申诉专员邀请市民在4月6号或者之前以书面方式向公署提供相关资料或者意见。工联会宣布设立紧急失业慰问基金，筹募1500万元，向失业或经济困难的各行业人士提供即时援助。今个月中开始可以接受申请，合资格受助人每人可获3000元，预计5000人受惠。工联会会长吴秋北表示，经历长达8个月的暴力冲突，加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严重影响，本港经济陷入衰退，期望提供紧急现金援助，令到待业和失业人士渡过难关。工联会说，市民如果在提交申请之前半年内曾经受雇、失业1个月或以上，并且出现经济困难都可以申请。申请期从今个月16号开始到9月15号，或者筹募的经费用完。三名海关官员今年一月执行反走私职务期间殉职，其中高级官员吴永敏今朝早出殡，灵柩盖上区旗，中午抵达浩源安葬。多名海关官员向灵柩敬礼以及默哀。吴永敏的丈夫和三名子女在场。遗体下葬之后，官员逐一上前献花和鞠躬。警察仪仗队在场奏乐送别。民主党到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请愿，不满通讯局容许免费电视台无需播放香港电台节目，要求通讯局向免费电视台收取频谱使用费。请愿人士高叫捍卫言论自由及港台加油的口号。民主党深水埗区议员袁海文说，港台已经不是首次受到阴干，以往通讯局已经容许无线电视无需播放城市论坛，今次又再容许免费电视台无需播放港台节目。立法会议员邝俊宇说，相信香港人已经养成转台的文化，即使免费电视台不再转播港台节目，观众亦都会自行收看港台电视。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今晚有一两阵雨，吹清劲东至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朝早清凉，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而家的气温2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4点，升550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1点，升2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06元，升11.8；中国平安89.35，升2.35；阿里巴巴207.2，升4.8；美团点评103.1，升3.9；中国铁塔1.96系跌咗3仙；建设银行6.52，升1.1；盈富基金27.05，升5毫；汇丰控股51.95，升6毫。友邦保險77.45，升2.4；小米集團13.16，升2.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71，日元107.31，瑞士法郎0.956，澳元0.663，加元1.34，新西蘭元0.631，人民幣6.943，英磅對美元1.288，歐元對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5,20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9.61美元，卖出1,64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

有一首歌咧，我就非常之喜欢嘅。今日就揾到佢哋呢队乐队嘅其中一位成员介绍下呢首歌啦。嚟自 Modern Children 嘅龙威啊 ，Hi，Hello 啊， 你好啊，龙威， 系啊， 系嗱，咁啊，因为始终系电话访问啦，咁所以我哋就系揾你哋邀请你哋个代表上嚟介绍你嘅新歌啦。 好啊， 系啊，新歌嘅歌名咧叫做 Guts， 咁啊，非常之入脑嘅一首嘅作品嚟嘅，同埋我好中意个气氛。你哋做呢啲咧好 uplifting 嘅嘢咧，真系好拿手啊，我觉得。 或者我哋系大细路啦，所以啲即系啲气氛会热闹啲嘅感觉嘅嘢咯， 系啊。OK， 喂，介绍下呢首新歌先啦，真系好中意。 其实《Guts》呢首歌我哋都前后都用咗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去创作同制作啦。 系 嗰阵时香港嘅气氛都未系话咁样嘅，但系嗰阵时就已经谂紧，唉，即系我哋过去有啲经历啦，咁都。系想自己都想振奋下自己，所以作首开心啲嘅歌，即系都唔可以话就系咁开心，作首振奋啲嘅歌。 嗯， 咁就谂紧就听咗唔同嘅 reference 啦，跟住我哋就喺 band 房度 jam 下 jam 下。Guts 呢首歌个歌词都系Kenneth 去写嘅，咁其实都某程度上都系同我哋自己讲翻嘅，就 系 因为譬如啊，我哋其实夹咗咁多年 band， 其实某程度上。玩音樂或者我哋做音樂嗰個真題係咩呢？其實我哋可能有好多嘅犧牲，或者好多嘅妥協喺我哋人生裏面，唔同嘅工作上面啊，或者喺家庭上面啊，即係我哋其實尤其是我哋而家有Kenneth 啊，我啊嗰啲都有小朋友啊，咁其實有陣時出啲少少時間出嚟夾 band 咧，其實好困難。但其實我哋覺得做人嘅意義係應該有自己嘅信念去有吉。去堅持嗰樣嘢咯，其實唔係叫人哋唔好妥協咁簡單，係簡單啲講就係你有你想做嘅嘢，你有你覺得堅持想啱嘅事咧，應該就去俾多啲信心自己去做。 嗯 ，OK， 但我想问，譬如如果就系你自己咧，即系你经历紧嗰一种可能系喂我喂做唔做好啊，好似好多牵绊个人啊咁样，系边方面嘅嘢会比较多啲啊？问下龙威你嘅话， 我啊，我啦，健康已经系其中一个重要嘅一栏，因为我旧年其实我身体唔系几好，都瞓咗好多次医院， 系 咁其实可能。醫生或者好多人同你講啊，你冇搞到咁硬啊，咁夜啊，或者你有你嘅正職，你應該全神貫注去做你嘅嘢。其實我所有嘅嘢都係正確去要去做嘅，我有我嘅責任，亦都我都中意做嘅事情嚟 ，even 我嘅工作。但係咪淨係咁多咧？其實我仲想創作音樂喎。坦白講，香港做音樂真係難嘅。即係喺條件上面啊，或者資源上面啊，咁其實大家都係。打份工嚟養住自己嘅興趣咯，咁有陣時其實成日都問自己一句，就係、是、喂做乜嘢仲夾咧？其實即係你 live house 一間少過一間，咁好多嘢咁觀眾又好似好難去即係接觸到嘅時候，咁但係又調翻轉諗，你唔做就更加。冇噶啦，咁你做唔做咧？ 系 ，OK。所以我就系觉得呢一首歌咧，有样嘢好就系，其实呢大道理咧，即系有一啲道理，可能有啲系道理啲嘅编曲噶嘛，即系嗰种气势磅礴，系可以系 cliche 啲噶嘛。但我就系中意你哋，虽然我哋呢种嘅大道理，其实可以话系一种老生常谈嚟嘅，系啦。但系你喺个编曲上面就真系有一种喂。唔使沉重嘅，而系可以有种兴奋，好似有种我就嚟出发啦。即係嗰種咁樣嘅 arrangement， 我係幾喜歡咯。 有一種立志嘅感覺咯，嗰、 yeah, 種重新再立志嘅咁啊。因為譬如我上一隻碟咧，做可能做好多諗法，好多音樂上又好，即係或者成個人嘅思考咧，就係偏向複雜嘅感覺嘅。但係去到呢一首歌，我哋重新再去創作嘅時候，諗啊，不如我哋再直接啲去 state 個 message， 唔好再諗太多 chord 啊，或者好多編曲上面嘅刁鑽嘢，咁樣可以再直接啲去將個感受打到落去觀眾嘅心咧。咁我覺得呢一樣嘢都重要嘅，咁我哋就嘗試下再揾多一次我哋嗰種。直觉或者直率喺里面咯。 所以我系呢首歌咧，我系带翻我少少，好似系你哋嗰阵时，我第一次认识你哋嗰张碟嘅时候咧，即系有一种咁样嘅缤纷嘅感觉喺度。 缤，其实我哋嗰我哋啲队员都好怕再听到缤纷呢个字嘅。 哦，系咩？点解咧？ 因为觉得 其實唔知嗰陣時第一隻接嘅時候，好多人去 stay 呢一樣嘢， yeah. 我哋係分嘅。但係去到有一個位就係覺得啊，係咪繼續咁分落去呢又點樣點樣咧？但係咧，我哋今次做呢首歌咧，我哋就重新 study 過，我哋唔可以話係觀眾嘅期望，反而我哋點去能領略人哋對我哋分嘅意義或者感受係一件咩一回事咧？即係想揾翻啲系咪我哋過往develop 嘅時候 miss out 咗嘅嘢咧？咁呢個都係我哋一齊創作，一齊傾，即係我哋傾好耐。其實夾 band 係傾多過夾嘅，喺度好多討論喺裏面，究竟分是什麼？跟住我哋再去揾嘅聲音係點樣咧？係啦，咁樣咯。 始终系嗱，你哋自己系自己 jam 啦，即系自己曲啦、词啦、编啦、监啦。但系监制方面咧，其实仲有一位朋友今次有 chip in 佢嘅 idea 嘅，佢叫做 Hades Chan， 系啦。点解介绍下佢嘅背景啊，同埋点解今次揾佢合作，个合作又系点嘅咧？其实 Hades 其实坦白讲系我学生嚟嘅。 哦， 咦？系我学生嚟嘅，其实由我 Modern Children 第一代嘅时候就一路同我哋一齐 work。 Yeah, yeah, yeah, yeah. 就做我哋 audio 嘅 support 嘅， 系嗰阵时佢仲系读紧书嘅， 佢嗰陣時仲係讀緊書嘅，咁佢帶我哋同佢一齊出去出 tour 啊咁樣。 Yeah. 有一段期間咧，佢都有啲迷失嘅個人。 係。 咁佢轉咗行，之類嗰啲嘢。咁但係去到我哋近呢兩三年，就揾翻佢，不如試下做下我哋啲音樂啦。跟住出到嚟，我其實本身想去幫我哋錄下音，即係做啲 operation 嘅嘢。但係原來佢係好有諗法嘅，即係佢嗰種諗法咧，係令到我哋咧叮一聲嘅有啲位係。所以我哋直不如冠個名係普雕沙，都唔係夾硬冠，係因為佢真係俾咗好多技術上嘅意見，攞聲上面嘅意見 ，even playing 上面，即係個 performance 上面，佢都俾咗好多我哋係冇諗過意見。有陣時我哋會參考翻啲年輕人。啲睇法咧係真係我係有得着咯，真係有得着，係唔單止係我哋仲有一個幫手做幫手做啲面嘢，有一個叫忙啲都係我學生嚟嘅，佢哋都俾咗好多 input 我哋去諗翻啊係、哦、要咁樣喎、哦，咁始終我哋夾咗十四年 band 係咪我哋十四年前或者十年前 work 嗰樣嘢到而家 work 咧？呢、這個世界嘅改變其實可能最清楚嘅係而家係足。Yeah.紧呢个世界嘅后生仔，系、 哦、 啊，系啊， okay. 所以我就好，你好放胆去逼好多 decision， 而我哋真系去试，系觉得好开心 嘅。所以出到嚟就有一种回春嘅 feel 啦。 我系因为其实咧好得意嘅，今次咧我哋以前咧 Modern Children 啲嘢咧，全部一手一脚自己做晒嘅， 系 差唔多啊。以前阿谦帮我哋手啦，但系除咗录音之外咧，基本上 MV 自己拍啦，好多。事情啊，嗰啲素材啊、yeah. ，graphic 啊，全部都係我哋啊 Kenneth 啊，佢會搞掂曬。但係今次咧，我哋譬如 MV 咁，我哋揾咗阿產嚟幫我哋拍。 嗯， 係啊，咁因為之前睇 Percy 啲 MV 都話覺得哇好正，好多 meaning。 係。 咁但係跟住就阿 Kenneth 又同佢熟熟地，咁跟住就一齊去諗下成件事點玩，因為我哋試下將啲嘢拋出去俾人做，揾啲新嘅 angle、新嘅切入點，睇下人哋點去解讀呢件事。我覺得都對我哋嚟講，我哋都覺得有唔同嘅 input 咧，對我哋其實係滋養緊我哋咯，都係。 嗯 ，OK， 個 MV 都係我幾中意，就係佢有一種好簡單嘅簡單直接。嘅一個嘅意象就擺咗喺度啦，即係喂有個木箱喺度，你點樣可以打破佢、劈佢、鋸佢咁樣咧？ 係都幾得意嘅成件事，對我哋嚟講成個感受，成個製作上面係。 嗯 ，OK， 喂嗱，咁而家有你呢首係 Guts 啦，咁有冇陸陸續續已經開始係？因為頭先你都講，其實大家本身自己生活入面已經有啲嘢忙碌緊啦，咁要即係一齊夾 band 咁，可能都嘅時間都係非常之珍貴，亦都可能係少啲嘅咁樣。咁而家有冇繼續做？新歌或者定系 Modern Children， 你哋今年会系有咩发生呢？咁 其实咧，我哋就一路 keep 住咧系冇停过嘅。 嗯， 只不过我哋推出时间系而家，但系我其实我哋2016年、2017年推出咗只碟之后，我哋一路都有创作嘅。所以都有啲歌咧，已经系其实个制作上边都差唔多完成咁滞噶啦，只系等待时机做一首一首咁出，而且亦都揾到好多人一齐合作。咁譬如我哋有一首新嘅歌，我哋系有谢千同谢千女一齐会帮手一齐唱嘅，系会一首合唱歌，同埋会系英文唱同埋广东话一齐唱嘅。 哦， 即系我哋会有好多唔同嘅尝试喺呢一方面咯。 系 啊，咁嚟紧留意我哋会发生咩事啦。其实我哋其实好多嘢 plan 咗嘅，但系可能因为疫情嘅影响啦，俾我哋都要电话访问。系啊，所以好多嘢都再等一等啦，睇下会唔会市面嘅气氛好啲啊。咁我哋想再直接啲同观众见面咯，因为我觉得其实最大嘅 feedback 就系我哋。我有試過出去 busking 嘅時候咧， yeah. 就係我覺得哇好簡單好直接，啲人中意就留喺度聽，我覺得嗰樣嘢係好正的。我哋都想會搞一系列嘅 show， 係 show 仔咁樣啦，睇下嚟緊會喺邊一度發生咁樣咯。 OK， 好啊，咁又更加多一樣嘢可以喺今年入面期待一下啦。咁同埋都係希望可以個疫情快啲過啦。系啊， 系咯，系咯，系咯，大家咁话系。 O、okay, K， 喂，咁期待你嘅新歌。咁而家你就可以探住 Modern Children 啊，你 follow 佢哋 I G 啊、Facebook 啊，诸如此类啦。 啦 ，有冇呢个 M V 啦，同埋呢首歌已经出咗街噶啦，叫做 Guts。今日多谢晒 Modern Children 嘅成员龙威，多谢晒你。 好 ，thank you， 拜拜。 Thank you， 拜拜。Narsta urla tokli, narsta urla tokli. Nara nara nashir sutra sidir sasha. Narsta urla tokli, narsta. 晚沿岸有雾。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72点，升550点，总成交金额1,250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1点，升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7蚊，升13蚊；中国平安89.05蚊，升2.05蚊；阿里巴巴207.4，升5.2；美团点评103.5，升4.3；中国铁塔1.97，跌2仙；建设银行6.53，升1.2；盈富基金27蚊，升4.5；汇丰控股51.95，升6毫；友邦保险77.7，升2.65；小米集团13.1，升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71，英镑10.01，瑞士法郎8.127，欧元5.15，加元5.796，新西兰元4.902，欧元8.6479。每百日元对港元7.2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311。日经平均指数报21,329点，升229点。港金现价报15,20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7.85美元，卖出1,63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近定富街。重复一次啦，就系观塘道天桥去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附近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接近牛头角定富街。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有少少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多车。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何文田港铁站对开。新界方面，西贡公路还是有道路工程的，近住白沙湾码头那段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就在南边围回旋处和接近北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干诺道中和记大厦桥面来回、大埔丁角路影月湾来回、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青衣北桥迎翠半岛方向荃湾。最后啦，卫生署提提你，职业司机坐得多，更加要注意每一个星期最少要做150分钟中等强度的大氧体能活动。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大家好，我系陈小宝，我主持嘅节目就系《新地任我行》。去到而家呢个时间，最紧要嘅就系拣一啲正能量嘅歌。我拣咗系齐心就是食，当然唔系温拿嗰首，系 Beatles 嘅《We Can Work It Out》。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

北京。 数到音乐华语音乐连线的部分，今日我哋要去北京，一起嚟同三石打招呼先。三石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好难的疫情。 系啦，喺呢个过程当中咧，即系就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先啦。咁再一次希望喺北京嘅三石保重身体啦。咁都知道三石喺北京嗰边仲未翻工嘅，于是乎咧又嚟同我介绍翻内地一啲嘅音乐啦。今日介绍嘅咧系一位新人。同埋都係即係三石介紹之後，阿瓊先認識呢個人，咁就去聽啦咁樣。係一位而家內地非常之紅嘅男 rapper 嚟嘅，佢個名叫做馬思維，思考嘅思，唯一嘅唯咁樣。咁我即係三石介紹咗之後，我就去聽咗佢一兩首作品啦。嗰、那個純熟嘅程度令我完全唔相信佢係新人嚟嘅，所以即係要同呢個三石咧簡單傾下先。 他的確是第一張個人專輯，沒錯，但是因為他之前有在一個團體叫Higher Brothers， 就是海尔兄弟，他有在这个团体有大概发过两三张对作品，然后到这次变成是一个 solo 了，其实他经验还蛮丰富的，包括演出什么的。 因为其实头先三石就讲话，其实佢之前系一个叫做海尔兄弟嘅一个 rapper 嘅团体当中嘅成员，咁而家算系个人发展有呢个最新嘅专辑啦。但我好奇，因为我就上网 search 咧，话以前佢属于个地下嘅 rapper， 系咪即系都有啲特别嘅一啲文化背景可以同我哋解释下噶？ 曾经地下过，对，但其实他主要的发展路线也没太在中国，只是在他中国很红是真的。但是他们公司因为是专门在美国这边然后来做亚洲人的一个公司，所以他们公司里面 base 在洛杉矶好像，但是好像公司里面比如说有他，像他是中国四川的嘛，还有日本人，然后有印尼歌手，哎，有一个印尼还蛮红的叫 Brian， 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其他比如新加坡或者是泰国或者是怎样等等等等不同地区，韩国不同地区的那个亚洲都在他们公司里面，然后他们是中国的一个团体，现在变成个人了。 OK， 好国际化，即之前三岁就讲到他的公司其实是一个在 LA 的一间专门做亚洲音乐的一间公司啦。大家听到刚才即可能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地方，印尼啊等等的一些地方。呢我们今天介绍这个马思维呢，他就属于中国啦。刚才我说其实他是成都人来的。同埋佢唱嘅作品当中咧，都会有一啲系用咗嗰、那个成都啲方言啊，当地嘅语言去做嗰啲个 rapper 嘅用字，哦，真系好有特色，最起码好有地方特色得嚟咧，你又觉得都相当之国际化嘅一个音乐人嚟。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还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更出色，勇敢的向前跑吧，朝着进去突破。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Must way, go, must way 把鞋带洗净很快就会有收获、yeah. 我梦想中的生活一笔一笔勾勒，十岁开始就向往这种生活，当大老板出唱片制定我的规则，身边有的人离开也有了新的兄弟加入，上帝关上门又会为你开一扇窗户，不懂放弃，我给我自己加油打气，我就是主角，我将要上演一出好戏，跟高兄弟的大哥大曾经也是个小弟，我骄傲地说起来，等到那一天我老去，妈妈再也不哭了、我爸爸开心地笑了、我坐在后院看着天使城的黄昏，人生从皮线到那就开始，我可以爬得更高的欧米亚四海、yeah, 我活得自由自在、yeah, 我没有人能替代、yeah,每个为梦想奋斗的人都值得被时代记载、yeah、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还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更出色，勇敢地向前跑吧，朝着进去突破。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go must way 把鞋带洗净很快就会有收获，我梦想中的生活一笔一笔勾勒，我跟我脖子上的钻石一样闪亮，我的字典里没有不可能这一种选项，我不断地奔跑着向着更遥远的远方，感谢支持我的人，你们真的很有眼光，我代表中国成都，我代表郫县，把爷爷名字刺在手上完成他的遗愿，因为有梦想支撑着我让我不会疲倦，我相信我能飞得花天空的不会是个极限，妈妈再也不哭了、我爸爸开心地笑了、我坐在后院看着天使城的黄昏，人生从郫县到那就开始，我可以爬得更高的欧米亚四海、yeah, 我活得自由自在、yeah, 我没有人能替代、yeah 每个为梦想奋斗的人都值得被时代记载 Yeah Go my sway Go my sway Go my sway Go my sway 还可以做得更好可以更出色勇敢地向前跑吧朝着禁区突破 Go my sway Go my sway Go my sway GoMy sway, 把鞋带吸紧，很快就会有收获。我梦想中的生活一笔一笔勾勒。 你还是真正的长大了，你的思想还是很成熟了。我不矫情了，我不矫情了啊。 其实呢一种我都觉得比较小众、比较冷门嘅音乐风格咧，系点样会红嘅咧？想问下三石。 因为他们的现场演出其实还蛮好看的，我有去看过他们以前组合时期的演出。然后他们就非常有趣，组合里面三个瘦子，马思唯本身也是个瘦子，还有一个胖子，然后每次演出演到最后，他们都三个瘦子都会脱衣服，然后胖子都不脱，就非常好笑的一个场景，然后大家都在喊胖子脱，胖子从来不脱。我觉得他们演出是一个很感染人的地方，而且他们很爱做演出，所以其实发展粉丝的粘性度很高。另外一个程度，我觉得他们做的音乐的确其实还挺国际化，而且是很有质感的那种。那大家听下来，年轻人听下来就会觉得很有趣，甚至说很怎么讲，很好玩的，对，很好玩的一种感觉。尤其是我觉得他们放很多，就是像他们把四川方言唱在歌曲里面，这个我觉得在华语的 rap 来说也是一种很少见的一种尝试。对， 因为头先三石讲到一个点，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即系佢哋喺嗰啲现场咧 live 表演非常之投入，好热情嗰种嘅。咁去到最后咧，佢哋本来个团体有三个都瘦猛猛嘅，咁啊马思唯都系好瘦嗰批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系肥少少嘅，咁于是乎咧，佢哋每一场去到个 ending 嘅时候咧，个三个瘦嘅都会除晒衫咁样啦。咁、那个肥少少嘅个成员咧，坚持唔除，咁于是乎台下咧，即系啲观众都会起哄啊，叫肥仔除衫啊咁样。咁呢啲嗌嘅过程当中，大家就会觉得其实某程度上都系个表演啊，现场 live 一个同观众嘅互动啊，同埋投入嘅感觉。咁话三石睇过佢哋 live 都真系好有感染力嘅。佢本来地下又或者小众音乐，其实我都明嘅，即系当佢咁红，即系咁大众化之后，又想问下三石，你有冇觉得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现在的歌手，大家好像推歌不像过去，我们只是听听他的歌曲，听他的歌词，甚至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但是就会喜欢上这首歌。现在的人，大家都从很多的角度来去推自己嘛，他们在抖音上红也是因为。马思唯很好笑，是他歌曲你听起来是非常 fashion 的东西，可是在抖音上面他发的小视频都是很土的那种东西，很好笑，你觉得这个男生就像邻家的那种很调皮的弟弟一样，然后每天做一些很搞怪的事儿，但是呢他的歌又是这样很 fashion， 你会觉得这个对比也是蛮好玩的，我们叫反差萌，所以他这样的话也就是，而且他很好笑，他的歌曲不仅唱方言，而且也唱很多就是很接地气，我们讲的比如说有一首歌他们叫 Made in China， 这首歌里面就讲到说拿茶拿什么搪瓷杯吃泡面，这个我觉得好像是大家好像在学生时代就尤其男生都会干的一种事情，在就是宿舍里面大家真的都会拿那个刷牙的杯子里面去泡面来吃，所以我觉得他很多小细节补充的让你觉得很有共鸣，是这样子。 成都你是全成都的小弟，马帅是个角色，这南门族的都是有儿干上好多跑车，人民拉路冲成雨林，那是我最熟的地形，我是我的生活你们只能给到屏幕阴影，在太古里买 Tiffany IFS 买表，学药那说明你还不够努力，钱还真太少。Mirror 你不要慌，我先买个保险箱，几百万的现金在等到我贴装，我全部带的赚，你几爷子带的钢，油门踩的对，昂的这是海尔邦。 咁头先三水都讲到啦，即系阿琼都话，其实之前上网睇嘅时候发现，哇，佢喺抖音都好红噶，咁样，咁点样可以慢慢即系进入咗大众嘅一个形象或者视野当中，成为咗一个即系好主流嘅 rapper 咧？咁样，咁其中一样嘢我都好重要嘅，就系佢歌词当中有好地嘅一面啊。咁例如佢即系讲到话喺啲校园生活当中啦，就会即系啲男仔好懒啊嘛，啲宿舍嘅男仔咧就乜都系用一只杯嘅，即系朗口又系嗰只杯啦，即系可能有阵时饮水又系嗰只杯啦，咁 同埋直情係即係有陣時咧，你想焗個嗰啲即食面啦，都係用嗰只杯嘅。咁呢個係一個好細微嘅、好細緻嘅地方啦。咁但係佢會將佢寫落去 Ratchy 嗰度，咁你就發現哦，原來除咗可能好反叛、好國際化嘅一啲嘢之外咧，佢都有啲好地嘅地方，好值得大家留意嘅。好啦，咁最后都想问一下三石嘅，即系除咗头先讲嘅啲作品之外，仲有冇边一首系马思唯嘅作品，你好想介绍俾香港嘅听众呢？ 好，就那个黑马王子好了，我觉得是还蛮好玩，正好他专辑也叫做黑马王子，然后还有黑马王子这样一首歌， 嗯， 就是比较一个集中展示他，音乐内容的一首，对。 系。咁头先咧，三岁就话介绍翻呢一只专辑嘅同名嘅 rapper 嘅作品 ，rap 嘅作品就叫做咧黑马王子。咁希望大家记得啦，呢一位喺内地啊成都嘅呢一位男歌手、男 rapper 啦，叫做马思唯。多谢晒三岁今日啊，继续啊保重身体健康啊，希望疫情尽快过去，即系三岁有机会嚟香港或者我过去北京揾你啦，好嘛？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到马蹄声响起 ，Let's roll， I ain't worried about that girl。穿过挪威的森林，让我走进你梦里。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总是觉得小城市更适合我，现在我腰缠万贯，而你还在做梦啊，快睁大眼睛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这个小人物不能说些神话，看一看那些愚蠢的人啊，受过教育的不代表有文化，凶神恶煞却没有一个人打，没有天赋但你可以更努力，厨师也不是天生就有厨艺，听懂比说句话更让人服气，受了伤在成功面前可以忽略不计。 There yeah Play is charming word， 他是真的不是漫画，别的作者你敢 stand up must stand burn up， 离开家去流浪， Boy I do that shit for fun， Boy I do that shit for fun， I ain't worried about noth到马蹄声响起 ，Let's roll， I ain't worried about that girl。穿过挪威的森林，让我走进你梦里。Hey，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ride with me。 呢个就系今日啊三仔介绍俾我哋嘅一位最近内地好红嘅 rapper 嚟嘅，佢个名叫做马思唯。其实讲到 rapper 我哋通常都有个好传统嘅意思，即系觉得佢哋系一啲好反叛啦，歌词当中好有批判性嘅一啲嘅音乐人嚟嘅。咁其实跟住呢一位音乐人咧，佢一路以嚟嘅精神或者状态都系咁样嘅，佢叫做黄明志。咁讲到唔乖啦，佢就揾咗另外一个都几唔乖嘅人同佢一齐合作咗呢首其实都几 pure 几 true 嘅作品啦。 长头发，把不麻利的翻拍节奏，几个炸，几个炸。琵琶配竹箫，轻快又跳跃。歌舞拉着悲伤旋律，歌唱上的写照。古筝代替了吉他，一样有撩人情话。传说的烂泥路上都是竹篱笆。妹妹她终于长大了，到城里念书拜拜了，钱统统全部塞给她，每个月还说不够花。大都会的生活消费诱惑太大，哥哥还在傻傻日夜为她牵挂。妹妹终于提分手吧，挂电话前说拜拜了，歌声里取消话痨了，找别人恋爱忘了吧。高举起米酒，她对着天空哭喊。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心痛心痛，好了肚子痛。昨晚别喝太多，今晚就睡马桶。还有痛呀痛，脚痛关节酸。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轰隆隆隆隆，心痛心痛，好痛好痛。昨晚别喝太多，离开就马桶。把他忘了，明天又是一道彩虹。妈，对不起，我把积蓄统统给了他。妈，我是真的爱他，不能不能没有他。瞎，朋友都说我瞎，因为爱情真伟大。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太幼起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那开着玛莎拉蒂的渣渣，双 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收音机播着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顶着来个 Salsa， 来鬼海滩顶空嘎。我身在那东方一样，跳着你的步伐，吹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找兄弟吃饭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不要把红包喝把香干拉嘎。China reggae reggae。 话自己失恋好心痛嘅系黄秋生，作词同埋编曲嘅都有黄明志，两人合作嘅呢一首作品。唱黄秋生的 China Reggaet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未有新型肺炎确诊新增个案和怀疑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昨晚确诊有长期病患的69岁女子，曾经在1月31号至2月24号期间到印度旅游。由于她在2月23号发病，相信属于外来输入个案。患者在初期发病的时候出现吐泻和轻微发烧，和其他个案有呼吸道病征不同。患者在确诊之前曾经去过多个不同的地点，亦都曾经出席婚宴。张竹君说，在社区逗留时间长才确诊，卫生防护中心正是追踪和患者接触过的人士，包括联络婚宴的新娘，了解有没有人和患者曾经密切接触。政府派出接载滞留湖北港人的第三班包机抵港，第四班机预计在晚上八点半抵港，预料合共接载超过200人返港。当局说，今日乘坐包机的港人是来自武汉市和在武汉市周边地区有紧急需要的人士。入境处、卫生署、医管局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派出共大约40人，他们抵达当地机场之后穿上保护衣，协助港人办理手续和登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原定下个月的访日行程将会押后，具体访问日期未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说，由于日本出现新型肺炎疫情，日中两国同意习近平押后官式访日计划，在两国都合适的时间再成行。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东京政府计划要来自中国和南韩的旅客在入境后隔离14日，防止新型肺炎疫情蔓延。另外，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开始探讨暂停已向中国和南韩发放签证的效力，仲计划要求中韩两国的游客暂时切勿前往日本。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晚间有一两阵微雨，明日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8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气温暖，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期天气稍凉。现在的气温2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767点，升545点，总成交金额1,32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升6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11点，升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06.2升12.2，中国平安89.05升2.05，阿里巴巴207.2升5元，美团点评103.5升4.3，建设银行6.53升1.2，中国铁塔1.97系跌2仙，友邦保险77.65系升2.6，汇丰控股51.8升4.5。

岑咧系内地咧一个都几有性格同埋几小众嘅创作女歌手嚟嘅。咁头先讲到话，之前阿琼睇咗一个内地嘅音乐比赛啦。咁我好欣赏嘅歌手咧，徐佳莹就翻唱咗呢一首嘅作品，即系必须要讲，有啲歌手系有啲魔力嘅，就系佢翻唱嘅作品咧，佢系可以俾新嘅故事、新嘅灵魂。嗰首歌，陈粒原唱嘅呢一首作品《小半》啊。其实咧，我就已经几抗拒睇一啲内地嘅音乐比赛啦。某程度上，因为佢哋嘅现场效果有啲完美得匪夷所思。但实不相瞒，一见到徐佳莹个名字，我忍唔住睇多两眼。因为其实佢的而且确系可以俾好多歌一个新嘅灵魂喺当中嘅。 是你听过我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什么意思？终于当我的眼泪被你酿成诗，才想起若你有泪该如何安置，就见 徐佳莹《寻人启事》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树洞的声音》，讲紧系当每个人同佢倾诉心事嘅时候，呢一啲嘅信任喺佢心目当中咧系一份好重要嘅礼物嚟嘅。当时话系送俾歌迷嘅作品。我成日都会讲咩叫做有趣嘅灵魂呢？呢半年我睇咧就系觉得独立思考啊，你嘅灵魂就会好有趣噶啦。又或者自己对于好多事情有自己嘅睇法，例如呢两位歌手。 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 没有机关枪的 flow 听起来也还不错，想起很多事比来比去比前比后，像是论证某种观点，自己就会有成就，多大的成就、很多歌词叛逆，就不能早睡早起吗？穿得少就不能一生只爱一个人吗？酒杯里装的是刚煮好的红糖姜茶，养生又过早，好玩且无聊。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是对的。 两个不过风风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人，听不懂音乐也没有什么丢人，听得懂的也不一定。 很多的歌曲翻来覆去只有四个和弦，有的歌成了音乐学院教材，有好多年才是上大妈。海外音乐家他们喜欢音乐的初衷，谁低级谁高雅，读过古典文学就一定有思想吗？学过十年表演就演得一定好吗？没得过奖的作品一定就不好吗？我不能嘻哈就不能唱吗？完全可以不喜欢，也可以鄙视厌烦，只是不要攻击别人喜欢你的不喜欢，别总爱和人比狠，硬要有三六九等，你懂得再多也一样只有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几十年人生。 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的心声，歌词仅仅只代表我们两个。 李荣浩同埋刘柏辛，李荣浩我谂大家都熟嘅，咁不如咧就介绍下呢一位女 rapper 俾大家认识啊！刘柏辛而家都算系内地最红嘅一位女 rapper 嚟噶啦，咁今次李荣浩特登揾佢哋一齐合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嗰个名称叫做《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我话咧系一首戴住头盔唱嘅歌。一开始就话俾你听咧，呢一首歌只系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我哋自己嘅意见嚟嘅啫。头先嗰首歌曲词篇咧都系李荣浩自己负责嘅，咁其实都系佢一贯咧做音乐嘅态度嚟嘅。喺头先嗰首歌当中，李荣浩讲笑话咧，自己唔识 rap， 但系都想试一下。咁我谂佢嘅音乐才华又唔会因为佢唔识 rap 而受到任何嘅影响嘅。我今时今日做音乐真系越嚟越难啊！以前你可能会觉得系唱得就够啦，咁之后变成要识自己曲词编监啦，跟住而家就变成你要学识穿梭喺唔同嘅年代当中。即系香港可能有 DJ 啦，我哋之前听过唔同年代嘅摇滚作品，跟住呢位咧，近几年喺台湾系非常之受到重视嘅一位好擅长做复古音乐嘅人。 为了你，我纵然放弃我所有，完成你的梦想，我别无所求，上辈子的承诺。到了今时今日，再多的折磨我都得承受。何时能够了解这一切，我们才算是解脱？告诉我，什么才是爱？什么才是爱？我总看不开，不明白我们之间的存在，有太多无奈。 别再说，我们早已经心碎的满地，满是伤痕的心。千百回，什么才是爱？什么才是爱？我。 做李英宏。 是天注定。 这首歌叫做爱上你。 我的命。 是之前播一套台湾的电影做的电影主题曲。佢好擅长呢一种复古嘅电子元素嘅歌曲，之前都介绍俾大家噶啦。同一时间都揾咗一位非常之有台湾主题曲嘅灵魂歌手啊，咁佢名叫做万芳啦。其实我一路都揾咗好好耐，想揾个位送呢首歌俾你，好感觉到嗰种穿越古今嘅状态。嗰种台湾咧有啲古老嘅嗰啲小调啦，再加上咧即系好前卫啊嘅一啲电子嘅音乐底。另外，台湾有啲音乐人咧系以做呢个复古嘅歌咧为乐趣嘅人嚟嘅，例如佢哋叫做糯米团啦，仲揾到。有黄若琳同佢哋一齐癫啊！简直糯米团非常黄若琳作品，歌曲名称叫做《长白陌上》。